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愉快。祝你身体健康。祝你生活幸福。祝你工作顺利。二、你打开盒子看看。你打开衣柜找找。你打开窗户看看。你打开随身听听听。你打开门看看。三、这个小东西多可爱呀。这个公园多美呀。这个问题多难呢。这个鱼多好吃啊。这个地方多好玩啊。 扩展。一、下个月玛丽的姐姐结婚，玛丽写信祝贺他们。二、祝你们生活幸福，新婚愉快。